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钟树根。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真系大镬，我仲要做啊！呢个仲录影紧噶。 喂，开始啊！喂，大佬。 喂，真系俾阿俾阿龙真系玩死大佬啫。阿龙又系嘅，阿龙要屌柒咗佢先，大佬啫。 系 咁冇义气。啊！琴日就即系两喂，原本即系唔系金英一个人单刀赴会噶嘛，系咪？即系搞到即系金英一个即系单挑啊，黐筋 咁啊，夸夸走上嚟。 诶，唔紧要啊，呢度讲粗口得噶，唉，肯定冇问题。 头先我你戆紧鸠鸠，你话自己， 我肯定都唔讲粗口噶啦。 喂，第一样嘢想同佢倾下咧，就系关于正经啊，真系。區議會選舉，你都無端端瓜咗，真係我都係好驚訝。 你瓜過咩？ 我瓜過，咁我唔係建制派啊嘛，爺要喐我，我冇得玩噶啦。咁你係大佬，你係爺嘅人，無端端俾人整瓜咗，大佬 冇用啊！因為嗰啲票咧，佔中之後咧，我哋係低估咗佢啲雨傘落去廿票債票純呢樣嘢， 係嘛？ 真係， 因為嗱。 我以為佔中之後是對泛民很大鑊一件事， 泛民都大大鑊，我們都大鑊， 是、 啊、因為呢我的選區呢在12年立法會選舉6000多票而已、 嗯 啊、選民而已，現在變了8000多，多了2000多， 8000多個選民就幾多人投票、啊3000到啦， 3000多，3800啦， 3800即是接近一半啦、 嗯啊、 接近 50%， 那就你攞多少？ 我攞1800多， 你是不是所有票都倒曬來先？ 我啲票又嚟唔晒，呢个咧就你话我疏忽又好啦，但系啲选民我哋洗咗三次楼，啲选民话阿根哥你唔好骚扰我啦，我打埋埋呢 注，三次楼你咁勤力？ 系啊，我两，你知唔知啊？我朝头早十一点， 你去三日定系还是系每一户去三次啊？ 嗰日啊，洗楼洗三次，我啲助选团都要， 嗯， 因为啲人就话，哎呀，根哥你做乜嘢啊？你赢硬噶啦，你成个啰嗦吧，等我打埋两圈我先算啦，好嘛？先算咗，未必话你 唔系。但我想问你一样嘢，好容易对比嘅啫。你选立法会嘅时候攞几多费先？ 攞 钟树根 33000， 唔计黄国兴啊。 33000，黄国兴27000。 唔系啊，喺你嗰个渔湾村啊，屌！ 16000几， 1600几， 1600几， 玩死啊！ 1600几啊，大佬，而家输到失魂啦嘛，大佬。 1600几，咁你1800咁都差唔多倒晒落嚟噶咯。 诶，我少过上一次嘅选举系少咗155票啫。 嗯， 咁但系啲人都话你赢硬啦，唔使紧张啊！嗰条友嚟咗都未见过佢，又点会赢啊？ 你系咪觉得因为咁嘅原因咧？因为你自己兄弟？ 诶，唔系。呢、这个唔系原因，我就算选轻敌好，损失咗呢啲人，人轻敌好，我轻敌好啊，都系损失几廿票啫。但系人哋多咗千票，你先系难顶啊嘛。 嗯， 你有咩理由多咗千票？你做个区议员啦，你估攞票好容易噶？ 但系你哋估计到噶系嘛？ 估计唔到，因为我哋 弯穿， 因为我哋以往咧都觉得咧年青人嘅票咧都系35%嘅啫，但系而家人50几%一个，夹埋老豆老母落嚟投票，你见过未啊？我第一次见咁恐怖噶。 嗯。 即系佢手拖手又有，孭住个背囊好似翻夜壳又有，夹埋阿妈嚟投票，佢阿妈话未见过嘅。 喂，咁呢个结果系咪 unexpected 咧？都系中间。 系、 嗯。因为嗱，我自己嘅评估咧，做咗咁多年啦，同你一样啦，同你一样九年刚出。喂，我估唔到就系咁嘅雨伞运动嘅情况之下，啲选民系会反而仲激进咗。 系啊。喂，而家我哋又输又难讲啦，就算我哋赢嘅，以前赢1000票嘅个区，而家赢人哋400-500票，以前赢400-500票嗰啲系而家赢100几-200票， 系 赢100零-200票嗰啲赢几十票10几票， 系跟住最 extreme 嘅 case 就系你输得埋， 我输埋就唔系净系我嘅，陈云生啊、郭必真呢啲老鬼，全部我哋91届嗰啲人，全部都91届嗰啲都输晒，做唔到， 唔系呢啲咪即系嘛？平微博啦，啲咪 你系完全估唔到呢一个嘅结果嘅， 后期知嘅。后期知有问题嘅，最后嗰两个礼拜都知有问题嘅啦。 嗯，因为点解咧？感觉到， 感觉到，因为佢对路咧，唔对路，佢系好老定嘅，好老定，我赢硬你，尤其是嗰 啲唔系啊，买嗰条僆仔， 唔僆仔噶啦， 唔系僆仔，系嗰个徐子健， 系 散兵嚟嘅个 选团司嚣张嘅， 系， 嗯， 喂，我哋嚟睇下你个 office 啊，我哋等住接收你个 office 啊。 真系 系咪噶？ 真系啊，胸有成竹啊， 唔系咁，但系 计到噶，你知唔知嗰啲有投票咧？ 佢唔会同你讲嘢，佢睇住部手机， 系 投完出嚟又督机，投之前又去督机，哇！ 咁样劲， 哇哇！ 好似中联办咁搞喎、 啊， 大佬， 中联办边有咁叻啊？中联办打电话嘅啫，最多你唔好再打嚟啦，第六个电话啦，喂，大佬咁啊，系嘛？但佢真系用手机、啊，仲要话埋阿妈都投埋啦，我而家逐票计到数啊，阿哥， 咁犀利，大佬， 喂，你而家，喂，你而家好似离开咗个行业好耐咁， 我离开咗，喂，我估唔到佢散兵系咁 sophisticated 啊，喺成个选举工程 里面啊，人力都大镬噶。 嗯，我当然知大镬， 不呢个不嬲都大镬噶啦。 如果系呢个问题，佢唔系我哋砌你大镬，而系呢班人咧，佢唔中意现实嘅政党、嗯，觉得你做唔到嘢，系、嗯、嘛？占中嘅时候抽水你又叻，啊，临到尾又走埋落嚟抽水、嗯，平时又唔见你一齐去冲， 咁啊冇咁讲。如果写文联就好少抽水嘅， 我唔系话写文联，我话啲大党啊。 OK， 咁你唔觉得系咩？你都同意噶 部分啦，我又唔覺得全部，有啲係真心嘅。何俊仁嗰啲鳩啊鳩係真心嘅，我覺得係。 係啊，係佢啊嘛，佢唔睇 A V 嘅，佢真心。 喂，但係你事後嗱，事後再檢討，你話兩個禮拜之前發現到，即係有人衝入你辦事處話，睇下你辦事處點啊，又攞手機篤咁。事後有冇收到咩風？點解會咁嘅環境？真係淨係得個雨傘嘅理由咁簡單。 我收唔到，事後就知道人哋已經係有一個好好嘅平台。喺佔中嘅時候已經實習過啦，你有份參與都知啦。 但係佢係一個散後爸媽嚟嘅啫喎。 嗱，佢係做得好嘅，除咗呢樣嘢之外咧，佢一落區咧，全部雨傘嗰啲都唔會講自己雨傘嘅。 係啊， 同你講民生啊，講和平啊，講一樣嘢啊，跟住你話你唔做嘢啊，我都已經知佢有咁嘅嘢啦。我已經唔用民建聯啲 banner 啦，自己全部啦。 咁契弟你屌！ 我全部用曬自己 banner 嗱，我整咗條路，我整咗個 lift。 係， 喂。大佬 ，sell 公職， 賣公職噶咯喎， 就係、是、時候升級。係 啊 ，sell 公職都頂佢唔順啦，都唔使公職嘅嗰啲人都唔理你，又冇公職嘅。總之網上砌你就好緊要啦，除咗抹黑嗰啲嘢啦，係、嘛、第二就係話依個梁振英投梁振英票嘅，你唔想梁振英連任咧，你就同我剁曬依班人去啦。 OK， 用呢啲方法你都 即係同你連結埋同現政權有關係。 系啊，佢拉上啊， 即系你觉得个政治个政治色彩系重咗啲嘅。 佢真系唔问公职，只问政治，系咪？ 但系佢一路都冇认自己系散兵。 选完之后啦，我直情啊，佢派朱古力啊，我即刻话佢系散兵落区啊， 唔系派咗朱古力个位置。 佢喺个门口派朱古力去老早， 即系佢越赢咗之后。 未啊，第一个礼拜啊， 因为你唔会 ICAC 告鸠佢， 咪告佢咯。我即刻话佢派朱古力，佢仲衰到佢一路派朱古力，隔篱派单张，我咪梗系两个炒埋一碟滑。告佢噶啦，咁我即刻出单张，佢就话我抹黑佢啦。咁我话佢散兵抹黑佢，而家唔系啦，佢而家话散下爸妈啦，佢即系佢佢爸妈啦，真系。 咁啊，散兵就同散下爸妈有少区别， 系唔系唔系 有少少，因为年纪嘅唔系区别啊嘛。 系 真系顶你唔顺。 喂，咁佢其实喂成个选举嘅过程系即系有精心部署嘅，唔系真系最后尾两个钟头嚟报 嘅。唔系啦，唔好玩啦，呢个佢都系一只棋嚟嘅，有组织噶啦，依家要玩 O 记查下先得。 喂，但系背后有咩人有咁大嘅能量？我学到你头先讲嗰啲具体嘢。喂，除咗阿爷之外， 难以你 讲。或者杨阿爷咧？ 喂，阿爷系咪想清理台先？我想问一个问题。 关事啊，两样嘢啊。 一嗱，我收到风啦，即系你当听下算啦。佢就话屌。中樹根我好 Q 多蝦碌嘢嘅喎，跟住我講俾佢聽俾我，因為佢唔知 道。其實咧講多如個個都有蝦碌嘢，我知你哋 emphasize 咗啫。 翻個同關係會好撚多蝦碌嘢，我明明約你誒今晚，點知咧就死坐咗明晚，就星期二嘅，屌搞到你尋日上嚟，咁都係蝦碌啊！咁但係個問題就係 唔關呢件事，呢啲唔關事。 阿爺嗰啲人有啲人嘅， 你諗下呢阿爺邊有咁多諗阿爺就顧住嗰啲重點區啊、砌阿牛嗰個啊、李小姐啊嗰啲咁啊，梗係。 咩李小姐啊？ 李俊秋，李俊秋啊， 李俊秋 ，OK， 阿秋姨啊， 明白明白。但会唔会你有个阴谋论咧？因为而家我哋都好中意讲阴谋论就系咧，阿爷系借呢个机会嚟清 啦， 清理中树根咧。 咁容易清咩？嗰签票佢，因为嗰签票佢话事咩？多咗嗱，你谂下一个冇正职每日落嚟攞一签票都难啦。佢攞翻完，佢仲攞多千票二千票，呢个全部我哋啲睇观察后边咧冇啊。嗰日啊，嗰晚啊，周成落嚟话。我你冇得救啊！你睇嗰班人咁样嚟投票， 唔系啩？ 我话咧话有，睇我有几多老本咯，食过龙咪输咯，系系咁噶啦。你我哋做选举 嗱，佢二千，你千八系嘛？ 一千八百中啦，八百。 佢二千啊嘛，系咪？咁间时我记得有一次我哋条僆仔叫邓徐忠嚟玩过， 嗰次系最高票， 佢千五， 因为我同佢砌得最高票，我有二千二千三嗰次， 佢千五， 我二千三。 即係你跌咗喎，其實係。 唔係㗎，我哋個區好得意嘅，嗰啲老人家就話：你越強就越強，越弱佢就越弱。 嗯。 佢話：我哋好似再上一次咧，嗰個古蘭仲過癮，千七咋，佢六百零票。 嗯，好耐，好多年前啦， 好多年前啦，古蘭嗰啲次係咪？ 九四 就再對嗰、那個又係的士嗰個咧，零七年嗰個咧，佢一千票，我千九票。 喂，咁唯一嘅解釋，你嘅推斷就係因為係雨傘運動啦， 一定 係 雨傘運動。 因為你 呢個咪就係我個區問題啊嘛，個區都出現。 嗱，你頭先講緊嗰啲六百啊，就算鄧徐忠嚟都一千五啊，話曬都港大學生會會長啊，大佬係嘛？咁、你就繼續 keep 住係二千二千三。系咪最多嘅時候？其實你係跌咗嘅喎，屌！ 跌咗係啊，跌咗就話你，因為啲人覺得你贏硬，你唔嚟投票咯。 一可能嗰啲人死咗啦，係咪？ 第二都係嘅。如果你話嗰陣時阿毛話落嚟，我就成日都想佢落嚟，佢條友又唔縮沙。如果佢落嚟咧，肯定就唔會輸俾佢啊！第一， 因為你嚴陣以待。 第一嚴陣以待，第二有啲嘢就覺得唔想佢到啊嘛， 即係中聯辦就會禁制。 唔關公中聯辦，嗰啲市民自動會禁制，佢唔想阿毛出現咧，佢自然 啱 啦嘛。咁我會起碼都贏佢百零票。 嗱，即係你覺得今次咧，即係徐子健係一個素人，但係以你嘅理解咧，佢就係一個偽素人嚟嘅。 唔好話偽唔係素人嘅，即係有組織噶啦呢啲。 唔係我唔覺得佢哋個組織係即係可以打低中樹根咯，喺我。 唔淨止你㗎，嗱，你譬如好似見到。 最近前日香港電台同我做啲事後賽果訪問，走落嚟 事後報告， 好似你咁啦，成街啲街坊都識，佢都拗爆頭，喂冇理由你輸嘅喎，哇！我而家我都覺得我冇理由會輸嘅， 嗯， 個個都識嘅，係又唔係冇做嘢，係嘛？又有啲好突出嘅政績出現添， 係 有屁用咩？ 係 喂，你票債票上啊，你支持梁振英㗎。我而家唔想梁振英连任啊， 即系 先 怼 冧你中小间先。 大政治环境嘅问题 系啊，你唔系就系我区啊嘛，区区都系咁。 嗱，因为我哋见到啲新闻咧，就唔净止就系话嗰啲后生咧就唔妥民建联嘅，即系譬如好似我睇到即系呢个苹果一动新闻啦。喂，有一个印象其实几深刻嘅就系话，喂有个阿伯就系饮紧茶嘅，你同佢拉票，然之后咧你派單張嘅時候，佢係 CQ 冷嘅咋？你哋民建聯呃 Q 人嘅 契弟嚟嘅， 係啦， 嗰個就係佢啲演員嚟嘅。 啊，你覺得佢演員嚟噶？ 咁勁 嗱，佢咁嘅， 唔係啊， 佢特登係坐喺入邊個房嘅，係兩張台，一個女人坐一個，女人負責影相， 啊， 佢負責喺度搣你，搣得咁順，嗰啲台詞練到熟嘅，傻啦！ 喂，你知唔知我嘅感受咧？我睇完之後， 所以我一睇完我就覺得，你都唔係我啲街坊， 唔係我睇完嘅感覺係咩咧？我就如果中間唔提我咧，就我屌都幾勁喎嗰個蘇，因為呢啲咁嘅手法， 你諗下影到邊個影得咁清楚？ 係你啲支持者對付我， 唔係唔淨止佢啊，仲有一個就係 睇住本《雲匯報》嗰啲咧，喺茶餐廳裏邊跟住屌柒我嗰啲咧，屌你老母啊！陶家恆嗰啲咁樣，翻中聯黨嗰啲咁樣，冇理由。吊翻转头对住 你， 你 谂下影得咁清楚，摆定架机等你嚟啦， 系唔系啊？ 梗系一样啦， 有少少破。 第二 有少少破， 佢搣完之后咧，佢冇唔敢再摆第二次啦。第二次夜晚黑我派单张，我买嚟攞嚟单张，食食食食，我令后边有人影紧相咯。 哦，呢个系石粒。你覺得 全部都係一樣啊！全部都係 P 色。 咦？咁佢叻喎！ 嗱， 你咁話係咪有組織先？你係咪有組織先？ 有位網友咧，就而家咧就 PM 我，有聽 live 嘅就話：陰佢老母某啊！徐子健咧係我暗角叫佢打樹根嘅啊！ 咁即係有人叫 唔係啊！即係喂，咁你街坊都可以係啊嘛，哥啊！跟住下午三點先至攞夠票，喂四點半啊先至報名嘅， 五點鐘已經close the office 咁。 係咯， 喂，不過話時話喎。即係因為點解咧？我嗰陣時候啱啱喺個飛機度，你知而家 AA 就有 WhatsApp 啊嘛。咁我老婆即係 send 個 message 俾我，喂，屌有冇人打中樹根啊咁樣？我嚇， 喂你過嚟好啊？ 點解？ 哇！嗰陣時我哋同你啲社民連仲過癮啊！佢又鬧完我，跟住又我收工啦，有冇啤酒飲啊？啊！我雪櫃自己攞。 我過嚟，你嚴陣以待，你就唔會輸啦，大佬。喂，如果你輸，你嗰日話俾我聽，屌我唔使隨之見嚟，因為點解？我覺得佢唔係有一個即係好，即係我哋叫咩 ？preconceived plan 啊，即係好一個詳細計劃。 一定唔係，全部啲嘢咧就已經係佢哋譬如報站啊、剩啊，係好齊備嘅啲嘢， 好熟， 一啲都唔會咧。佢唔熟，我覺得徐子健真係一個素人。 係。 但系佢後面一班人咧係有經驗有成嘅。 因為點解我配合到你嘅故事呢？就係因為我收到個 WhatsApp， 就有冇人對中樹根啊？ 尋日對住你嗰個啊金英啊，佢咪 send 個 message， 我啱啱揾翻俾你睇啊。 嗯， 我話你唔好同鍾樹根操兵啦，你輸緊梗啦。 呢句説話又係咁樣同阿毛講，佢哋嗰班友， 我屌你真 係。係啊，我話毛，你話得到就做得到啊，男人大丈夫。但係唔好啊，班友歪住我話費事同我練兵啊，真係黐孖筋。唉、哎，真係佢嚟咪好。 嗱，我講下啲黨友啦，因為其實嚟頭先咧，你就話阿、啊、周成咧就落區。咁就话你都唔系好掂噶啦，喂！但系其实我哋睇个报道咧，就系话乜会输嘅咩？ 到而家好多人都觉得系咯、 啊， 但系事实系输咗咁点啫？ 系嘛？嗱，因为其实你哋内部嗰阵时有咁嘅评估啊嘛，但系出咗嚟之后咧，阿叶国谦咧，哇，就真系喺度落井下石，我真系睇唔过眼，喺度讲咩咧？就喺度话，唉，输嗰两个啊！即系一个你啦，一个就系阿阿阿系啦，即系 阿博士 凡啦，即系吓你哋双博啦，系咪？ 我唔系博士喎，嗱，再澄清咗，再俾个声明你得唔得啊？ 系咩？你唔系博士咩？ 不嬲都唔系，系你作 出嚟。是是 啊，咁我叫你 同我评几多苹果？ 好好好， 同阿诶诶，好嘅。 嗱，跟住佢话你，喂，你两个要即系检讨下喎。喂，你觉得即系系咪即系？唉，即系系比较 fit 咗啦，即系你自己觉得。嗯，即系系调气唔顺啊，咁样样啦。 检讨一定要检讨嘅，即系佢都好易嘅，系嘛？即系有边度做得唔够啊？咁样系嘛？ 唔系嗱，另一样嘢咧，嗱你自己有检讨嘅就系话，我唔够奸啦，我唔够圆滑啦，我唔够人哋不择手段啦。嗱，因为除咗你嗱，因为其实今次嘅区选咧，你就落啦，但有啲人就上位啊嘛，即系好似阿何君尧呢啲啊。你觉得佢系咪赢在即系够够奸咧？即系够不择手段。 宇智平因为不熟佢，第一何君尧咧就好似交换过两次卡片， 系嘛？ 跟住佢有新界，新界我都连边条路都唔识行， 啊， 系嘛？唔系我先啊，去得多。 唔系，但系点解你会有咁样嘅谂法咧？点解唔够奸咧？而家系咪喂？我而家想问你啦，系咪真系要奸先出到位先？你讲噶喎，唔系屈你噶， 圈子 啊， 系咪啊？即系你太直嘅咧， 系 有时都系蚀，系亏少。 唔系喎，但系 我觉得有个理由检讨，即系 Anthony 头先讲咧，就第一，因为话晒你都做咗立法会议员， 系 咁就冇以前咧落得推咁多嘅， 系。 第二咧，你嗰个 exposure 系多咗，即系以前唔会有人好关注钟树根。嗰啲問題噶嘛，咁但係因為點解咧？而家就放大曬啊，包括你嗰啲英文嚇，即係上次我哋都即係講笑玩過啦。老實講係嘛，但係嗰啲其實老實講，同你嘅從政嘅歷程同你嘅經驗做地區嘢，其實冇關係嘅。屌你嗰啲係咪？ 其實咧，你講一半啱一半唔啱咧，區咧就一樣係咁攞咁多， 嗯、 即係話你俾人拉布少咗一啲乜嘢咧，少咗一啲同人 social 嘅嘢。系嘛？如果做嘢咧，就不如我哋平時如果個落區冇嘢做，都會揾隔離個阿伯傾偈咁。 但係你少咗 啲，少咗依啲咯。你話幫人做嘢就唔會少嘅， 因為嗰啲 市民又唔會少。 出封信、打電話。 但你講到後邊嗰度就緊要啦。我尋日喺電視見到你，點解唔會喺區度見到你咧？ 係 啊！突然間我見到你話啊，你唔係喺電視咩？突然間點解你企度嘅？你 唔 係 所以 電視㗎？ 所以葉國 個個鐘頭去睇新聞啊，大佬。 所以葉國軒有講法就係話你係上電視多話飄飄然啊嘛，係咪？你又中意即係講呢四字詞？系咪？即系子乌虚有啊，跟住又焚书悭儒啊，跟住又呢、這个吓、啊，即系又有培育你 几句， 大把啦，即系， 唉，有边个唔系？ 唔系，但系我觉得后者个重要就系因为你嘅 exposure， 系 你多咗 exposure 之后咧， 注意咗你， 你有多少少哈碌嘢，跟住我哋放大晒， 嗯， 啊，你都承认放大咗咯， 我介绍 话你真系， 你真系一个老实人啊，你真系唔够奸， 唔系，但系咁样，嗱真系啦，嗱，我真系想即系你讲讲啦。你究竟你讲唔够奸嗰个意思，其实系点啊？系咪而家嗰个游戏规则系同以前唔同咗咧？ 喂，大佬，唔系唔同咗，不嬲政治都系咁噶啦。你唔够圆滑，你系蚀底啲嘅，系嘛？ 嗯嗯嗯、 啊、 但系你唔觉得中联办想清理台，借呢个机会 换血？有啲讲法就系话 咁容易换， 唔系因为嗱，头先我你未俾我讲完啦，我听到个人讲法就系话咧，即系我俾咗你个维基佢睇咧，即系小碌地啦咁样，即系唔好重复嗰啲嘢，上次都问。咁佢就话咧，唉，钟树根呢啲都系忠心嘅啫，咁样听话咁样。诶、哎，就即系佢冇直接讲咧，即系话即系嗰啲哈碌嘢就算鸠数啦咁样嘅意思。 唔系，因为我哋啲票唔会睇你呢啲咁网嘅废嘢噶嘛。 嗯、 你哋呢啲咁啊，都系俾翻自己人睇嘅啫，系嘛？ 咁我呢都几多自己人、啊？屌你二千几过嚟怼低你、啊，大佬 多噶。 嗯，嗱，另一个讲法啦，嗱，好似有个建制派建筆啦，就喺度讲啦，就系话即系呢个屈永贤啦，就话、是。 啊，即係你啲人冇個性啊，即係又冇魅力啊，即係又冇自己即係嗰啲個人判斷啦啲乜嘢，喂揀唔落手啊！哇！个个都岩沉沉，系咪？ 笑 Q 你啊！ 跟住，喂，你哋原本就系话占领之后，喂，站喺呢个道理嗰边噶，点解咁都输噶？咁样样，嗱，你点样回应佢啫？嗱，佢建制派建北嚟 嘅。如果你讲真咧，你讲乜嘢都得，但系你呃自己就好戆居嘅。 佢即系话你水平低，屌解咧？ 唔系水平嘅问题。 系。 第二咧，你咁讲咧，夹硬呃落嚟又冇啊，有你水平更低嘅泛民都有啦，喺度对住几万个电视机喺度睇 A V 度，几低几高水平啊，有得。 唔系你系咪觉得佢自己冇？ 佢咸湿啫，屌唔系。 你系咪觉得啊？ 咸湿都行远啲啦。我觉得个问题咁，即系话咧，而家人哋个动员力高咧，或者人哋嗰啲后生仔咧，嗰个政治化。多啲咧，你依个你当睇唔到咧，你下次都系一样输到百佳。 嗯， 系嘛？呢样嘢 唔系，其实嗰日咧，即系嗰日立法会咩，即系区议会投票日咧。咁因为我好多年未试咁得闲咧，睇个即系苹果日报啦，即系我啲苹果 fans 咁啊，阿肥佬礼啲靓。咁我见到一段嘢咧，我好在嗰阵时候唔系食紧饭，如果唔系我真系吞饭啊。佢仲有个女士同阿钟树根握手，就话：哎，我支持你，支持你，跟住好开心啦。屌点知原来佢话你带咗好多欢乐俾我，咁我谂到啦，因为点解咧？你以前即系未做立法会员之前，你只系一个区议员，即系个 exposure 冇咁多，除咗话时间唔够多之外，其实将你所有嘅好同唔好嘅嘢，但系主要系唔好咧喺公众里边咧，系全部暴露晒出嚟咯。 唔系咁嘅，嗰单嘢咧，全部都系 preset 嘅。当时 嗰个女人都系 preset 啊， 一定系嗱嗰个人点啊？我记落轩台拉引票，你知落轩台啦，拉引票，突然间咧就 set 机 ，set 晒好多机， 系， 跟住个女人走埋嚟讲呢啲嘢， 系， 唉，咪同搣烂我张宣传单张咪一样， 咁劲我哋， 所以 我哋啲支持者咁劲啊，我大佬呢啲嘢民建联做噶，大佬， 黐线啦，你哋只系做，讲真啦，呢啲嘢咧全部都有组织性嘅，系咪啊？咁我梗系唔会同你玩啦，我就揈我哋只手走人啦。 系咪咁黑暗啊？ 喂，因为唔系黑暗啊，光天白日系咁做。喂，你唔好成日对号入座，你哋佢同你都唔系好 friend 嘅啫。 我知， 佢分分钟都喐埋你。 我知，我成日都俾人喐噶啦，但系冇所谓。但系你觉得嗰啲真系 preset 咁犀利？ 喂，全部机网台嚟噶，唔系正式大电台，网台嚟嘅全部。 咦？咁我应该学下嘢喎。 你系咯，即系我喺间房度做嘢，出街啦，落区啦，花生油。 咁我唔算， 成日都喺度食花生啊！ 唔系我谂唔到佢哋原来用一啲咁样嘅方法。如果你话 present， 我当系真啦吓，系识得咁用啲咁嘅方法嚟玩鸠你。 喂，呢啲高手嚟，高手啊！ 背后有冇啲即系背后有人 出？梗有高玉人指点啦。 咩？ 咁讲都得噶，真系。 冇啊！咁事实系咁喎。 咩人？ 咩人？我点知啊？ 美国佬， 你话啫 吓？定阿爷？ 我唔知啊。 阿爷想清理台，我成日觉得阿爷想清理台啊。 你乱噏啦！ 好，转头翻嚟。